咁呢個咧就係佛話俾我哋聽，菩薩就有呢種嘅威神嘅勢力，可以係幫助我哋加庇我哋呢個眾生嘅。咁啊，正因為咁樣嘅時候啦，咁咧觀世音菩薩佢就叫做觀世音，咁啊觀我哋世間嘅人求苦、求救難、嗌救命嘅聲音，咁係幫我哋嘅，咁啊令到我哋咧，因為咁樣發出呢個聲音之後，令到菩薩咧，佢本來入咗定嘅，一聽到你嗌嘅時候咧，啊，閉上眼觀一觀你嘅聲音，咁啊馬上咧用佢嘅神通慈悲之力去加庇你，令到你得到解脱。咁佛就話啦，佢話咧叫一聲無盡意菩薩，佢話咧觀世音菩薩。摩诃萨，摩诃咧就系即系大咁样嘅，中文就叫做大。咁啊，呢个摩诃萨嘅威神之力啊，巍巍如是，巍巍就系高大啊嘛。佢就系咁叻，就话你听，菩萨就系有咁样嘅威神势力，你哋最紧要念佢。咁呢个咧就我哋呢个人嘅七大啊，难咧就配在呢个七大，因为有七大。所以才至有呢、這個七難嘅，咁呢個七難咧喺我哋呢個世間啊，經常都會出現嘅。所以我哋咧就係、是、着重啲講我哋啲七難，等我哋咧明白，記得念觀世音菩薩。佛啊再講啦，佢話無盡意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摩诃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，佢若有眾生多於淫欲。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欲；若多親慧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親；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，便得離痴。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搖益，是故眾生常應心念。嗱，呢一段經文咧就。講我哋眾生有啲乜嘢嘅難啦，同埋有啲乜嘢嘅情形啦。呢段經文咧，主要就係講三毒啊。三毒係乜嘢呢？就係、是、貪嗔痴。三毒點解會係屬於貪嗔痴呢？因為貪嗔痴喺我哋個人裏面啊，如果有咗呢三個心念嘅話咧，佢會好害我哋嘅，會累我哋嘅，累我哋咧。是在这个六道里面流转啊，永不超脱的。这个三毒呢，它就是有过患就很犀利的。嗱，如果是生癌的话呢，只是一生的，它只是害我们一生的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三毒啊，贪嗔痴三毒，好过患，那它会累我什么呢？生生世世不得解决，生生世在这六道里面轮回不息。可能就會累到我哋咧失去呢個人生嘅，佢就有咁大個過患嘅。咁佢話嗱，佛咧就話菩薩就有咁樣嘅威神勢力。咁我哋點樣去求菩薩呢？咁如果啊，我哋多於淫欲啦，多於淫欲呢個淫字咧，同埋個欲字咧係廣義嘅，廣義就係包括好多。咁如果係合二嘅話咧，合二咧就係話單指就係男女之間嘅淫欲啦。咁而家呢個就廣義。咁啊淫咧，呢個淫咧其實多咁嘅意思嘅喎。比如你落雨落咗三個月啦，你可以講係淫雨，可以講係咁樣嘅，就唔係話男女之間嗰種淫。咁所以呢個淫咧就係、是、過多咁解。咁啊呢個欲咧就係、是、如果下邊有個。心字咧，嗰個咧就合二嘅欲啦。咁如果呢個欲咧，就係講我哋種種嘅想啊，種種嘅妄念啊，種種嘅啊癮啊。我哋人就好多癮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如果係即隨口咁樣數出嚟咧，有煙癮，有酒癮啦，啊，仲有扮靚癮啦，仲有飲食癮啦，係嘛？我哋嘅癮係好多嘅喎。咁如果我哋住咗一樣癮嘅話咧？都好艱難解決嘅喎，即係佢嗰種人咧，佢係不斷去逼迫你，令到你咧，真係冇辦法停嘅。嗱，個人咧，如果試咗飲食嘅人咧，咁佢咧就算係身體有好多種病， 醫生叫佢咧，你要戒乜戒乜啦，咁樣唔好食咁多乜，唔好食咁多乜。咁嗱，呢啲乜咧，大多數都係生猛嗰啲嘢嚟嘅嚇。咁啊，醫生咁樣叫咧，然後咧，佢啊唔出聲，到離開個醫生嗰陣時咧，佢就話死先至算啦，唔食喎，人生啊要食噶嘛。他們自己就是這樣，喜歡吃起上來他是沒有辦法戒的。那到痛苦的時候，病情發作，那他呢死下死下，他自己都會作一個念，哎呀我戒了我戒了，這樣他就這樣，但是永遠都戒不了。一個煙癮酒癮都是這樣，他不是不想戒，而是他降服不了個心念，降服不了個心念，所以他就是有這些這樣 的情形，戒不了。咁呢個咧都係屬於慾啊，慾就係咁害我哋噶啦。咁啊，你唔好話我哋一個人扮靚都係一種慾嚟嘅咩？係啦，其實都係啊。如果我哋一個人愛靚嘅時候咧，佢會點樣咧？啊，即使打到嚟咧，佢要搭幾搭先，批蕩啊，遊杯水啊，做呢啲咁樣，做完佢先至出去嘅。咁啊，真係急到咧，話我捉啊，佢都要，我咁樣點可以走佬噶？咁樣，即係佢都要咧查下批檔下，然後先至喺個衣櫃度攞啲衫咁樣，嗰陣時都燒到嚟啦。嗱，呢啲咧就係話，因為佢呢種成咗一種雜氣啊，呢種慾太強，所以佢都降服唔到，就有咁樣嘅過患。咁我哋人嘅慾念咧就係好多嘅，咁我哋咧萬一，真係有咁樣嘅種種嘅慾降服唔到嘅話，同埋種種嘅貪念降服唔到嘅話，我哋唯有就咩咧？常念觀世音菩薩。嗱，佛點解要我哋常念啊？因為只有常念、常常念、經常念、秒秒念、分分念，只有咁樣，念念都係觀世音菩薩，你先至可以降服你嗰種慾。因為我哋嗰種慾同埋嗰種念咧，就係佢秒秒分分喺度供出嚟，個念頭供出嚟，咁你先至係冇辦法降服啊嘛，係嘛？而家我哋就借觀世音菩薩橋，將觀世音菩薩聖號嚟降服我哋嘅慾念，降服我哋種種嘅心念妄念，降服咗之後啦，我哋就得到解脱，我哋嘅忍唔除。如果我哋唔係常念嘅話咧，我哋嘅慾念咧係冇辦法解脱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就一定會幫我哋，因為你時時念啊嘛，時時念嘅時候咧，菩薩咧會從中加俾你，令到你咧，你強烈嘅心念啊，會慢慢咧就弱弱嘅時候啦。咁喺弱嘅時候咧，你個菩薩聖號咧呢邊又強咗咯，咁啊呢邊強咗，呢邊又弱咗咯，係啦，咁啊自然就得到解脱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念觀世音菩薩嚟降服我哋嘅心念。咁佢係若多親慧啊！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咧，便得離親。嗱，呢種親咧就係、是、親慧啊，即係啊嗰啲火咧，我哋人人都有把火噶嘛，係嘛？其實咧唔止一把火，係好多把。有陣時咧，又肝火，又無名火，又眼火，幾種火係嘛？經常係咁樣咧，佢一係即係喺個頭度飆出嚟嘅。如果我哋个头飙火咧，啲头发就直噶啦，冻极晒嘅。咁啊，呢个火过患系点啊？佢个过患咧就系话，假如你嗰个火一飙上嚟嗰阵，你能够记得清醒，走去个块镜嗰度照一照，啊，你会自己唔敢睇噶，嗰个样丑样不得了啦。所以咧，醒世歌里边即系有啦，有一首偈点样话？亲亲亲，要力亲，若不亲，世上的无丑陋人。你哋落去嗰度，钱嚟睇下，就系一个人嘅发起啲亲火、怒火，一起时候咧，哦，我哋啊五衰相现啊，唔止啊，六衰相出晒啦。嗰阵时咧，你想靓都唔靓得到噶啦。如果当我哋一起火嘅时候，你走去洗手间照一照。馬上你唔夠膽起，必然噶。咁啊，如果我哋降服唔到咧，因為我哋時時動呢啲肝火嘅時候， 又降服不到，那我们唯有呢时时念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用观世音菩萨来降服我们这些肝火，降服我们的亲火。还有一样东西呢，当我们火起的时候呢，去望一下观世音菩萨的慈容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啊，哇，慈祥安乐微笑美严，不是严，美端庄，应该不严，是吧？应该是端庄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望得菩萨多嘅话咧，我哋慢慢咧照下个镜咧，发觉有少少似观音菩萨噶喎。系啊，呢、這个啊，呢、這个系乜嘢啊？呢、這个系我哋心教啊，将我哋个心识去变啊。嗱，菩萨个样系慈容啊嘛，系啊，鹅蛋咁嘅面啊嘛。凡系观音菩萨嘅相咧，佢塑出嚟都系鹅蛋咁嘅面嘅。咁如果我哋发觉自己的面太长或者太阔，好像方形的，那我们呢最好多些门望观音菩萨，我们望下望下，我们的心理去改变，我们渐渐呢会窄一点的。这个呢我们可以是去试一下，这个不是呃你的，你要时时念时时观想菩萨，所谓相随心转嘛。那我们的心转了，时时装着观音菩萨了，咁我哋个相咪咁样啦，物中一个修法就系咁样噶啦，观想，观想佛像，观想准提菩萨喺自己个心中里边，一下子立即又将我哋观成就系观音菩萨，观成呢个准提菩萨，观成呢个本尊。物中嘅修法咧有一个法就系咁样啦，咁呢个咧就唔系呃你啦，我哋不妨去试下。咁啊，仲有咧，曾经有一件咁嘅案件啊。就是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非常之靓，靓到呢是闭羞花沉鱼落眼这样的容貌，那么靓得不得了。那么谁知道呢，取着她那个呢，那个就自己才知道苦。她本来呢朱玉容的一位公子哥儿来的，自从娶了这个靓老婆之后呢，她慢慢慢慢会阴干咁瘦到一皮包骨啊，会变到这样。那么有一次咧，嗰、那個外母啊去探佢，一睇睇到個女婿，因為有年紀冇見到佢，結咗婚之後咧，唔係話時時來往噶嘛。咁啊，經過年紀之後，一睇個女婿咁樣，佢慘啦！呢個梗係我個女嘅衰嘢，害到個女婿咁樣。咁啊，即刻問個女：你點解咁樣咧？我個女點對你咧？咁啊，咁、那個女婿又唔夠膽講啊。咁呢個外母咧，真係嚴肅的外母嚟，咁佢翻到去之後咧，佢就諗到係個女，梗係咧黑綁呢個先生，咁啊或者係唔知用乜嘢嘅方法咧累到佢咁樣，佢喺度忍受緊佢嘅，咁佢就拜觀音菩薩，咁啊拜觀音菩薩咧，咁佢嗰晚就發咗個夢喎，觀音菩薩又話：你咧念觀音呢個觀音菩薩普門品啊，咁即係。即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本，那也都说你叫个女婿一家人都要练，你这样练呢慢慢就会好转的了。那么结果练了三个月之后呢都没有什么改变，那这个外母呢又继续求，那继续求的时候呢也都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改变这种的情形。那么后来呢有一天那个街上面啊，咁啊嘈嘈闭闭，咁呢个丫鬟咧就走入嚟咧，同呢个少奶奶讲啦。佢话少奶奶啊，街上嚟咗一个老僧人啊，佢话睇相好靓噶，你有冇兴趣啊？咁呢个少奶咧，佢系虽然咧就非常之恶毒嘅一个人，虽然系咁靓嘅，咁啊个心肠就邪切一样咁嘅，尤其是对待你个丈夫非常之恶毒。咁啊，但系佢一听到个丫鬟咁讲。佢亦都好有興趣出去睇相，咁啊去到咧一大班喺街嗰啲人咧就圍住呢個老僧人咧，個個都要睇。咁呢個惡媳婦啊，佢亦都係求呢位老僧人啊，老師傅你可唔可以贈我幾句啊？咁啊誰知道咧呢、這個老僧人啊，佢冇出聲，咁啊含咗一啖水啊，兜口兜面就噴咗喺度，哇唔得了咯！那些街坊鄰居一看見這樣，糟了，今次走人了，廢住惡了， 呢个僧人啊，惨落今次咁啊，个个都为佢练一把汗。咁啊，谁知道咧？呢个僧人喷咗佢个口水之后啊，咁啊，同呢个恶妇讲啊，佢话莫要亲，莫要亲。佢话前世亦非假，今世亦非真。撇鼠子缩头去，莫教猫寻。咁啊，讲咗几句之后咧，呢一个恶媳妇唔发火不但止，仲要微微笑，面上嘅水又唔抹，咁啊竟然咧乖乖地咁啊笑笑地啊俾咗呢个上金之后就翻屋企咯。咁啊点解咁奇怪嘅咧吓？你哋有冇谂到呢件咩事啊？原来就系咁样嘅。呢、这个恶媳妇佢前世系一间寺门里边。一个出家人所养的长生鼠，咁佢个先生咧，前世就喺个寺门里边读书嘅一个书生嚟嘅。咁呢个书生咧，就系因为俾只长生鼠啊骚扰佢，佢就发起一件恶咧，就杀死咗呢只长生鼠。呢个冤咧就系咁样嚟啦。咁啊，结果第二生咧，呢个长生鼠咧，因为喺佛寺度听经闻法。同埋呢個老師傅又同佢打歸依，令到佢好快脱離佢嗰個鼠類啊，呢個畜類啊，咁佢就轉生為人，而且仲要靚到咁緊要。咁啊，靚到咁緊要咧，就要嫁咗俾呢一個曾經殺咗俾佢冤家。咁啊，嫁翻俾佢之後咧，嗰陣時先慢慢收佢啦，係啦。嗱，而家咧，如果作為夫婦嘅話，有咁嘅情形，我哋要忍啊！要念观音菩萨啦，前生冤家嚟噶，好可能咧，嗱，你哋自己要谂一谂，自己所受嘅系乜嘢冤啊？嗱，用乜嘢冤咧？我哋要知道要解啦。咁啊，用乜嘢方法嚟解咧？一味单方就系、是、一句观世音菩萨，乜嘢冤都解，不论系受冤恶冤，或者啊曾经系灌个毒药俾你饮嘅嗰啲冤，乜嘢冤都可以解，就系、是、一句观世音菩萨。咁啊，用觀世音菩薩呢個聖號咧，就可以化解咗我哋嘅呢個親心啦。咁呢個惡媳婦啊，咁啊翻屋企之後咧，從此啊變成乜嘢咧？温良賢淑判若兩，全係一個賢媳婦啊。咁啊，以前嗰種惡名咧，成條街都知道噶啦。後來變成賢媳婦咧，又係成條街都知道。咁你哋估下呢個口水呢個邊個？呢個老僧人。唔使我讲啦吓，你哋未有答案噶啦，咁我悭翻唔讲。咁啊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我哋亲心起嘅时候降服唔到，我哋记得念观世音菩萨，咁啊必然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，令到我哋咧嗰啲亲火咧就降咗，变成咧非常之柔和，嗰、那个样咧就好慈祥噶啦。咁啊。若多如痴咧，就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就变得离痴啦。咁啊，如痴咧，就除非我哋冇贪冇亲，如果一有贪一有亲嘅话，呢、这个痴就梗嚟噶啦，系三个楞埋嘅，除非佢就唔出，咁一出咧就梗有噶啦。咁你因为啲火一遮眼，你仲会聪明系嘛？一定系如痴噶啦，如痴就障蔽暗门啊嘛，啲火封住你。说话都乱讲啦，系嘛？啲说话都唔得有力，唔得够尖，唔得够，即系讲出嚟咧有种效果唔得。只有咧乱讲乱讲，乱喷乱喷，喷到咧，唉，呢个傻火唔知急乜咁样，本又咁样，俾人咁样话，呢个就系痴啦，痴到咧火遮眼，说话咪乱龙啦，系嘛？咁就如痴啦。咁啊喺我哋呢个世间里边咧，有呢种嘢咪医嘅。人老珠黄又是没有医的，又话你哋话冇系啦，嗰啲珍珠黄咗冇得医啊？而家好似有啊，系嘛？佢洗下佢得系嘛？用药水嚟洗，吓咁啊，旧阵时冇啫系嘛？而家得啦，咁啊而家好啦，珍珠有得医，爷有得医啦，咁啊老人有冇得医咧？都有掹面皮啦，掹面皮咧系。是滑了一些皱纹的，但是我们的岁数啊、生理的机能啊、里面的内脏啊， 一樣是衰老的了，老爺車就是老爺車了，沒辦法醫的了這件事。那麼還有兒痴呢，也都是沒得醫的。你世界上呢有哪一種藥可以醫到兒痴呢？根本就沒有。那麼唯有呢就是用觀世音菩薩這個聖號，這個觀世音菩薩的妙藥啊，就可以醫到我們的兒痴。那麼在我們佛門裡面呢，醫兒痴 的例子呢就非常之多的。咁啊，好多出家人咧，以前都系冇機會讀書嘅喎，好蠢嘅喎。咁啊，唔識字，你喺個寺門裏邊咧，必然係乜嘢？做苦工，做嗰啲最低層嗰啲洗廁所啊、擔大便啊、喂狗啊、去種菜啊，都係做呢啲苦工多嘅。咁啊，因為又加上蠢咧，咁啊，你做乜嘢都唔得係嘛？咁啊，掃下地啊，做啲粗重嘅功夫咧，咁你啊可以做到啦。咁啊，黐起上嚟嘅時候咧，都冇辦法啦。大多數咧都係拜觀世音菩薩，求觀世音菩薩開智慧嘅。咁啊，呢啲咁嘅出家人咧，佢哋以後都成為一等高僧。羅浮山嗰個陳二祖啊，陳二祖佢係一個下仔，唔識字，就蠢到咧加連一嘅。咁父母咧都覺得佢以後我哋死咗兩老死咗啲啦，佢點樣可以生存咧咁蠢係嘛？咁啊，結果咧，佢想咗個辦法喎，唯有就送咗佢入佛門。咁啊，希望佢兩餐有着落，係咁樣嘅，等佢過埋一世啊。咁呢個陳二祖咧，就拜嗰個開山祖師做師傅。咁呢個師傅咧，教佢讀經又唔識讀，教佢做乜嘢都唔識，即係論論盡盡，一係唔做嘢，做嘢就打爛嘢。咁樣咁啊，累到佢咧，個師傅都冇曬符，冇曬符咧，佢就話。你咁笨，我都冇辦法教你啊！你唯有咧就念觀音菩薩，拜觀音菩薩啦咁。咁就呢、這個師傅就用一個乜嘢辦法啊？佢話嗱，我就綁一條線掹住一個啷啷，咁啊，如果我掹啷啷咧，你拜到咧聽到個啷啷響咧，你先至可以瞓覺。咁佢話哦咁，咁啊師傅咧就喺佢個方丈裏邊就。讀經打坐，咁呢個愚蠢嘅徒弟咧，就喺出邊個佛殿咧，就係拜觀音菩薩，連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又拜一拜，咁啊拜到個啷啷響咧，咁佢自然啊就翻屋企，翻去佢嗰、那個佢個房間就瞓覺，咁啊拜咗三年啦，咁啊轉眼就過咗三年，佢係由十幾歲啊拜到咧就差唔多十歲啦，咁佢嗰個師傅咧有一晚就。睇經睇睇下咧，就瞓著咗，瞓著咗又唔記得拉個啷啷喎。啊！佢當佢一醒咗嘅時候，咦過曬鐘啦，咁啊出去裝一裝睇個蠢仔咧，喺唔喺度拜啦？結果唔見到人喎，唔見到人就火啦嗰陣，咁咪朝早嚟稱佢咯喎。你咁大膽，師傅教你聞到啷啷響，你先至可以瞓覺噶嘛？我都冇拉，你就走去瞓咗。他說師傅我真的聽到有拉的，我真的聽到響我才夠膽去睡的。他說真有這樣的事？他說是啊師傅，我不夠騙你啊，我不敢騙你啊。那個師傅就覺得奇怪了，那以他那麼蠢大概都不夠膽騙他。結果第二晚呢他就專登不拉，那到了時間呢真的聽到個啷啷響啊，那他知道可能佢咧因為誠心有感應啦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呢個師傅偷歡喜啦，咁啊知道咧肯定有希望嘅，咁啊結果咧又呢個師傅就可以免費，唔係免費，免咗佢拉嗰個勞力啦，以後佢唔拉啦，就到時到後咧由觀音菩薩去拉個響嗰、那個鈴響啦，咁啊咁佢又拜咗三年，拜咗三年咧，咁啊有一晚咧觀音菩薩就現身啦喎。現身就話：善男子，你每晚拜我念我，你到底求乜嘢？咁呢個蠢仔咧，佢話：啊，師父教我問喎、啊。咁呢個觀音菩薩咧冇辦法啦。咁啊，聽佢咁講，佢就隱身啦，唔再現啦。咁啊，第二朝早咧，佢就講俾個師父聽，佢話：師父啊，琴晚觀音菩薩問我求佢乜嘢喎？咁啊。啊！師傅就揼曬腳，咁你點講啊？佢話：師傅你都冇教我喎。 这个师傅真的笨大个，真的蠢哦，咁样。嗱，你记得啊，下次如果观音菩萨现出嚟嘅时候咧，你就要讲嗱，记住念诵，你话弟子如天求菩萨慈悲加被开我智慧，咁样念唔得，教佢念，念咗十几二十次，叫佢自己背出嚟，得未啊？啊，念诵为止。嗱，咁你继续拜咯，咁结果又拜咗三年，咁啊总共九年啦。咁结果咧，观音菩萨又出现咯。出现嘅时候咧，又问佢：善男子，你晚晚拜我，念我，听我嘅名号，你到底求乜嘢？佢话：师傅教我咁讲，弟子如痴，佢仲要谂一下先，即系唔记得咗啊！求菩萨慈悲开我智慧。咁观音菩萨咧，咁啊即刻咧连连笑咁啊，用只手就摸住个头顶，善哉善哉，满你嘅愿。咁啊，然后咧用药师净水两滴、三滴，滴喺个嗰个百回穴嗰度啊。滴完之后咧，咁啊菩萨咧就隐身啦。咁结果呢个蠢仔咧，第朝早就讲俾个师啊，佢话我而家识讲啦，我琴晚见到菩萨。我同菩萨系咁样讲，你咁样教我，照咁样讲啦咁。佢嗰个心啊，直到咁紧要，一啲旁一啲转弯都冇，佢就系咁样啦。咁啊，九年嘅功夫佢冇白费，咁啊结果咧，菩萨就加俾佢。从此之后咧，一切嘅经文唔使去读，唔使教，一攞起就识睇。咁啊，以后讲经说法啊，唔使备课嘅。呢个陈二祖之后啊。佢從此之後咧，佢嘅智慧啊，每次講經就好似黃河崩咗個缺口咁啊，咁樣流射啊，嗰啲法水係咁樣流射。你話好唔好啊？得到咁樣嘅智慧真係難求啊，係啦。所以佢九年嘅禮拜咧冇白費到。咁啊，所以呢個智門咧，第佢個師傅入咗滅之後咧。由佢做方丈啦，所以叫做陈二祖啦嘛。咁呢啲咧就真系有根有据有历史写落嚟噶。咁啊，因为呢一个人咁直，佢完全冇嗰个心念啊，冇动一个妄念，亦都冇谂到师傅话嫌我蠢，又教我咁样讲，又教我咁样做，揾笨咩？慢慢咁样拜系咪？佢完全冇谂到，就系师傅咁教就系咁样做。咁样咧，所以就得到菩萨慈悲加持，令到佢真系开咗智慧。咁啊，我哋本人咧，我哋在座各人咧，其实咧有好多都好聪明。我哋亦都有求观音菩萨，但系点解点样求我哋都唔得开智慧咧？咩原因咧？心散，多计较啊，亦都冇求到，冇拜到九年咁多啊，系嘛？亦都唔係陳二祖咁蠢咧，係嘛？我哋比陳二祖聰明咗咧，所以我哋咧拜起上嚟太多嘢諗啦。我哋一路拜一路啊計較啦，咁啊，即係我哋唔得單純嘅心啊，唔得直啊，所以就係我哋嗰個電波咧，就係同菩薩唔得感應。如果我哋能夠一心冇咁多雜念，係咁拜就拜落去啦。咁我哋一定咧会得到菩萨慈悲加庇嘅。咁呢一个种，呢一种咧就系话，我哋愚痴嘅时候，点样去解我哋嘅愚痴咧？就唯有念观音菩萨，因为药咧就医唔到。咁啊，唯有念观音菩萨，即系令我哋去咗呢啲愚痴，得到呢个大智慧嘅。